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儿别往心里搁。泡着澡，看着表，舒服一秒是一秒，横批不能白活。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大家好，我是韩健。说起这对对子呀，有的对联还真是挺有意思，而且有典故。上半期节目啊，咱们听了小何一家对这个写对子还真是挺有研究的。这不，小何和佳佳又研究上了。 哎，佳佳，你看这副对联怎么样啊？这上联是啊，我爱的人名花有主，下联呢，爱我的人惨不忍睹，横批是命苦。 什么？你说我惨不忍睹？你还敢当第三者？ 哪儿有啊，我是在网上看到了这么一副对联，就是跟你说说。 说说都不行，你得提高点文化修养，说点好的，要不咱换换都得让你教坏了。 行行行，那你看这个怎么样？上联是风在刮，雨在下，我在等你回电话。下联呢，为你生，为你死，为你守候一辈子。 嗯，这个不错，我喜欢。 没说完呢，还有横批呢，发错人了。 啊，你怎么着，两天玫瑰搓板，膝盖痒痒了吧？ 没，我就不，哎，我这不就开个玩笑吗？哎，你看这个啊，上联为你吃，为你累，为你受尽所有罪，下联是为你死，为你狂，为你光光撞大墙，横批是为爱疯狂。 嗯，这个嘛不错，值得表扬。来，我看看你那头。 看我头干什么呀？ 哎呦，没撞出包来吧？不行，重撞。 那我这不是说对联呢吗？告诉你啊，老婆，你知道吗？其实啊，这电影名也能对对联。 这我可知道，当年刘伟、冯巩在央视春晚上就说过这么一段。那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电影了，现在听听还有点怀旧的味道呢。 那行，咱们下边啊来重温一下，来听听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巧对影联》。 咱们今天呢啊，说一个电影对联， 用电影片的对对子， 怎么样？ 你了解我？ 我了解你， 知道我电影看得多。 你电影看得多 啊？ 你不如我。 怎么的？ 打听打听。 哦， 在单位我有个外号。 什么外号？ 叫电影工厂。 哦，可是你打听打听，我也有个外号。 是吗？ 我在我们单位都叫我 什么呀？ 电影公司，专管那工厂的。 你 啊， 在单位我还有个外号。 您是 电影仓库。 怎么仓库啊？ 你公司里片子 啊， 全在我仓库里装着呢。 哦，那我也还有个外号。 什么呀？ 仓库保管员。 怎么仓库保管员？ 你县官不如县管 啊！ 要是在我这儿呢， 我还有个外号。 你什么外号？我也保管员。 我叫， 我有钥匙。你叫什么？我支持你。你说，啊？ 我叫仓库保管员他爱人。仓库保管员你也得听老婆的。你有 这位有剧内的毛病， 我跟你学的。 这样吧，咱们就开始 啊！ 我出上联， 跟你对下联。 我这上联是一个字的片子， 我给你对一个字。 这一个字的片子是， 来吧， 灯， 张嘴就来。 不 要， 不不要信口开河。 什么叫信口开河？ 给你三分钟时间， 出口成电影，要对上来了。 你别让我问住了。 问不倒我。 你这要跟我这灯有什么关系？ 有联系啊！ 啊， 你是灯，我是要。 为什么对要？ 为什么给你对要？为什么呀？ 这应该问你啊！ 你是灯，我是药啊！ 为什么对药呢？ 他是这么回事 啊！啊， 他这个道理啊！ 啊，我， 他是你晚上吃药，你得开灯啊！你要不开灯，你肯定吃错了药。 那你还吃错了药？ 一个字对上来了， 牵强附会， 一点不牵强。 行，这回我说俩字的， 对两个字。 我这俩字的片子是 什么呀？ 小街，张嘴就来老腔。 老腔， 嗯，哦，小对老， 啊，字面挺工整， 非常工整。 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没有？ 有内在的联系， 你说说。 你是小街，我是老腔， 为什么对老腔？ 为什么对老腔啊？你走在小街上， 小街上， 我给你一老腔。 招你了， 怕你走在小街上不安全， 嗯， 给你一支老腔带在身边， 起保护作用。 对对对， 我要是多说点， 多对点， 我说得急， 对得紧， 我说一串， 我对一筐， 您听着 来吧， 我这是 嗯， 雄鸡。 啊， 再听一遍，雄鸡， 还够瘆得慌的，啊， 吓唬吓唬你。 我给你对 什么？ 蛇案， 也够瘆得慌。伤势， 情态， 夜茫茫， 路漫漫。 二度梅， 十五贯， 三家巷， 五更寒， 红楼梦， 白蛇传， 宝莲灯， 桃花扇， 车轮滚滚， 山道弯弯， 梨园传奇， 哈里之战， 兵临城下， 挺进中原， 突破乌江， 智取华山， 丹凤朝阳， 御马外传， 佩剑将军， 家务清官， 六金县长， 八百罗汉， 绿色钱包， 蓝色档案， 红楼夜神， 金象奇案， 火山禁地， 滨海沉船， 飞向未来， 走向深渊， 候补队员， 预备警官， 城南旧事， 阿混新传， 独立或死亡， 爱情与遗产， 陌生的朋友， 神秘的旅伴， 生活的彩音， 远山的呼唤， 咱们的牛百岁， 快乐的单身汉， 阳光闪过之后， 今夜星光灿烂， 珊瑚岛上的死光， 尼罗河上的惨案啊。 李小李和老李， 儿子孙子和种子， 哎，51号兵站， 72家房客， 我这下联有号码，51号， 我这下联有数字，72家， 我这能添字， 我能加词儿， 我是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那 我，哎哎， 有你这么出上联的吗？ 我就这么出， 51、72，你全占了， 谁说头了算谁的。 诚心考我， 考考你， 考不住我， 你来了， 上联什么？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我给你对72家房客，搬出51号兵站， 你搬出去像话吗？ 哎，不搬不行， 怎么呢？ 军队不让带家属，那就得搬。 你这片子跟我这重了， 一分不就对上了吗？ 你不懂规矩， 非得重对啊！ 从头找， 上联什么？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我给你对39节台阶。发生405谋杀案了。 你听这个， 来吧， 我这是良家妇女秦香莲。 嗯， 看这动作的良家妇女秦香莲，多温柔啊！ 还 有 动作， 有动作， 两部片子搁一块儿，之间有点联系， 有内容。 我还对这个 是吗？ 听我的下联， 您下联是？ 我给你对模范丈夫李时珍。 这李时珍是秦香莲的丈夫， 哎，30刚登的记，你甭管， 你听着， 嗯， 海外赤子刘三姐， 雾都孤儿杜十娘，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 卖花姑娘也塞尼亚， 哎，我这能添的， 我能加词儿。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参加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 游击队， 啊，你甭管， 我给你对卖花姑娘叶三尼亚， 嗯， 卖的是马兰花、苦菜花、锦上添花。 阳城暗哨侦察兵三进山城追捕乐特祥子。 等等等等，您什么声音？ 这乐特打屁粉呢？ 打屁粉 忘了目标了。 我给您对马路天使流浪者，十字街头绝唱半夜鸡叫。 怎么这事呢？ 这个公鸡感冒了。 大河奔流，浪涛滚滚，怒吼吧！ 怎么着？ 黄河。嗓子怎么样？黄河。 我给你对小城春秋杜鹃声声祖国母亲， 基督山伯爵 少林寺弟子， 基督山伯爵爆炸卡桑德拉大桥， 少林寺弟子七夕相思女子客店， 客店叫你了， 哎，偷税漏税的把他七夕了。 王老虎抢亲， 李二嫂改嫁。 王老虎抢亲，抢的是大海的女儿，这是烦恼的喜事。 李二嫂改嫁，要嫁神秘的大佛，那真是奇异的婚配啊！ 我这还一绝对的， 绝对 只有上联没下联的对子。 天下无语不成对，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这回啊，你就不行了。 你讲吧， 你听着。 嗯， 我这是 什么？ 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这就是你的绝对啊！ 绝对 太简单了。 好，可 听我的下联。 您下联是？ 你再来一遍。 我再来八遍，你 哎，一遍就得。 听着， 来吧。 我这是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我这下联有了， 来吧。 我给你对：繁花姑娘、青天姑娘、上海姑娘、景颇姑娘、西子姑娘、金刚山的姑娘、端盘子的姑娘、不当演员的姑娘，这些全是嫁不出去的姑娘。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参，海参可比虾仁贵，虾仁50买一斤。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刚才给您胡诌了两句相声的定场诗。其实啊，这说起对对子对联儿，还有很多有典故的有趣故事，很值得回味。说古代有一个财主，爷儿俩呀花钱各捐了一个进士，心里边特别的得意，大年三十在门前头贴了一副对联以示庆贺。上联是父进士子进士，父子同进士。下联是妻夫人媳夫人，妻媳结夫人。妻呀、就是妻子那妻，媳就是媳妇的媳。哎，说这个父子俩呀、都成了进士了，妻子媳妇呢也都成了贵夫人了。结果呢让同村的秀才看见了，心说这捐的进士还在这显摆这谝，哼，我给你添两笔。在对联上啊寥寥添了几笔，结果就变成了父进土子进土，父子同进土，妻师夫媳师夫，妻媳结师夫。这财主见了又羞又怒，只好把这对联撕了去了。所以说呀，这个没学问呢千万别谝，别卖弄，特别是对对子，对不好真的特别寒碜。那要对好了呢，也就成了千秋佳句。在小何家里啊，这佳佳和欢欢不仅对对子，还说起了很多对对子的典故。您听听吧，挺有意思的。 欢欢，这故事可挺有意思的，说的是从前呀，寺院里有一小和尚，聪明伶俐，很有文才。善于吟诗对对子，深得长老的信赖，因此啊，每逢寺院来人，长老都让小和尚作陪。 哎，让我看看，我就喜欢对对子的故事，特别有意思。一天，有一个姓叶的秀才来到寺里，照例又是小和尚陪同游玩，二人兴致勃勃，边走边谈。在距寺院不远的田里，人们穿梭似的忙着挑担运河，这时叶秀才指着担河的人群对小和尚说：你看那群人中好像还有几个尼姑，尼姑也忙着担河，这可是个新鲜事儿。 嗯，对呀，你看这秀才的上联可就要出来了。这小和尚顺着叶秀才手指的方向看去，确实是这样。这时候叶秀才突然针对此情此景说出了一句上联：师姑田里担和尚。秀才并要小和尚续出下联。 妈，这秀才是话中有话，分明是取笑他。他说的和尚是谐音字，字面上的意思是担着禾苗再往上走，其实也有说和尚的意思。 没错啊，这小和尚脸刷的一下就红到耳根了，低着头半晌说不出话来。 其实啊，人家在低头的时候，小和尚也在思考以什么样的话作为回复。不多一会儿，小和尚开腔了，说：“美女堂前抱秀才。”你听听，其实这秀才啊也是谐音，字面上的意思呢是绣花裁剪，可实际上也是在说秀才呀。 这小和尚可真是聪明啊，不过我觉得现代人好像对对对子不感兴趣了，是不是太难了呢？ 其实也不是，咱们一起来听郭天义和张德武合说的相声对对子，听听他们可是把你爱吃的煎饼都写成了对子，并且啊很有意思呢。 作诗不是我拿手的， 那您 有我拿手的 什么呀？ 作对。 您跟谁作对？ 逮谁跟谁。 打架 逮蒙古人？ 没听说过 啊， 一会儿人把你打跑了。 打跑干嘛？做对联。 哦，您还会做对联？ 哎，就喜欢做对联。 是吗？ 我还跟您这么说，只要是人给我出个题目，当场我做出副对联来。 是这话？ 上联下联加横批。 我出个题目行吗？ 你是人吗？ 废话， 我刚才直说是人就由是人之对自己不自信。 不 充分肯定自己。 我出题目。 出题目当然行了， 什么题目也行， 包罗万象都可以， 这时下的也都行， 没问题。 咱们这个说剧场。 好， 剧场门口写一副对联。 剧场 门口 干嘛用啊？ 让大家进来听啊。 好，写完这副对联 啊， 各位就知道进来听相声来。 剧场门口。 那您听我这个上联吧。 得让大家进来听啊。 啊，让大家进来听。听上联。早进来晚进来，早晚得进来。 那您这还满带强迫的。 不是，无论啊您早进来晚进来，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认真负责的演出，恭候您各位。 哦，这个意思。 这是上联。 下联。 你听听我听听你我都听听。 我让大家都听。 哎， 横批。 进来听听。 你这太节约了。 勤俭勤俭。 哦，这还我再出题目能写吗？ 太好了。 我今天过来的时候 啊， 我吃的煎饼，这给那个卖煎饼的写副对联行吗？ 不是，那玩意儿香是怎么着？那个也没得起子。 你甭管。 再说你写它，给煎饼写贴哪儿啊？贴煎饼上，这怎么吃啊？ 不是，那煎饼那车一边贴一个。 煎饼那车， 对， 贴那车上 啊。 那听我这上联啊。 哦， 上联。 嗯。 撑圆面稀，刮开大。 就什么意思？ 您想这撑啊是圆的，面呢是稀的，拿勺这么一蒯上来。专业的工具呀，叫篦子，这么一刮，刮开呢，它是大的。 哦，这么个撑圆面稀，刮开大。 对了， 下联， 葱多酱少，卷上长。 这怎么意思？ 多搁葱提味儿，少搁酱别闲着。 哦， 卷上它是长的，葱多酱少，卷上长。 横批， 越吃越短。 你这不是废话吗？不，别比划了。有越吃越长的吗？ 有。 什么呀？ 贪吃蛇。诺基亚手机呀，逮苹果，逮一个尝一块，逮一个尝一块，啊，给毛我撞上。 哎呦，说吗？ 越吃越短。写的怎么样？ 写的不错， 写的不错，还能写呢。 出一别题目吧。 好啊。 你看今天来的不少，我看学生居多。 哦，小朋友。 哎，你给学生写一副对联行吗？ 给学生写 啊。 那这样，我送朋友们副对联， 啊， 学生们、小朋友们副对联， 学生都得包括了， 都得包括， 行吗？ 那好，您听我这上联啊。上联，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生生不息。 这怎么个意思？ 您想啊， 有 人类就得有教育，有教育肯定有学生啊。 啊， 学生多好啊，一屉跟着一屉走。 哎，那是包子， 包子 像话， 不是顶着走。 啊，就一届顶着一届走， 一届顶着一届走， 是， 所以叫做生生不息。 下联， 辅导班、补课班、提高班，班班赚钱。 哎，社会现象。 对了， 横批， 专宰家长。 哎呀，这个做的不错， 鼓掌的都明白， 是都是挨过宰的。 写的怎么样？ 写的是不错， 学生都包括， 但是你没把学生包括全。 怎么呢？ 学生的主力军大学生你没写出来。 大学生？ 对呀、啊、 大学是大学生、嗯、您看这个大学生我写哪方面的 学的大学生 啊？ 我给你出一难题啊！ 难题。 现在大学校园谈恋爱的居多，你写一个校园恋曲怎么样？你美什么呀？ 就喜欢这个。 写， 谈恋爱啊！ 啊， 听上联。 嗯， 爱国怎么样？主旋律。 主旋律好。 主旋律对不对？爱国，爱校，爱师妹。 下联， 防火防盗防师兄。 师兄竞争力强啊，横批， 注意安全。 什么意思？ 善意的提醒吗？ 看来你还行啊。行了，就别鼓励他这个了，什么都能写， 什么都能写。 哎，这样 啊，给您自己写一副对联。 给我自己。给我写， 写你的， 我自己早就背好了。 是吗？ 哎， 上联， 听上联。 嗯， 生有一身书生意气。 谁呀、啊？我又要吐了，你知道吗？下联， 学得满腹经纶文章。 横批， 大众情人。 行了，别美了，像话吗？ 哎，写的多好！ 你给你自己怎么写那么好 啊？对呀、啊， 你按着你的大众情人的意思 啊， 给我写一副对联。 哎呀，太困难了， 给你 写 啊， 是给你写，写你什么？写你说相声？ 我说相声干嘛？ 写你师叔？ 那不是，写我去年我结婚。 你结婚 啊？ 你怎么又结婚呢？ 你管着吗？ 谁家姑娘又倒霉了？这是 写对联， 给 我 写。 哎， 写结婚时的盛况。 对， 好吧， 行。 那听上联。 嗯， 宾朋贺喜百余位， 来的人多。 哎，百余位前来给您道喜。 好好， 宾朋贺喜百余位。 下联， 新娘携子两三人， 带着孩子呢。 横批好啊， 横批是 进门当爹。 哎，去你的！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是郭天义、张德武合说的相声《对对子》的片段。吟诗对句儿，写字作画，其实是咱们国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呢，您要是增加文化修养啊，多看书，多学习，特别是感受一下中国字画的魅力，都是挺有必要的。好了，今儿的快乐合家欢也该结束了。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强，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来听一首吉隆演唱的歌曲，叫《中国字画》，回见。 淅淅雪浪号，北风树里，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并不多余。话语直到言语，只为你落到我心底。山青青，水绿绿，遥遥千万里，花映出向来兮，画出天和地。